公里查核被截查人士资料的流动应用程式，部分警员会获发装有程式的公务手机，截查市民时可以连线查核证件等资料。警方认为程式可以提高前线的执法效率和便利市民，相关警员在截查市民期间可以开启程式，透过手机镜头以辨识身份证等证件上的资料，包括姓名、证件号码等。警方说警员利用程式核对及提交资料后，会知道被截查人士是否失踪或通缉人士，过程亦会较以往要联络指挥及控制中心快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20点，下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3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16美元，卖出1,781.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靓仔，睇你骨骼精奇，呢本绝世武功秘笈收你10元，传授俾你啦。 想成为绝世高手，净系得秘笈，点够全面噶？ 咁要点啊？ 认识武林真貌，还原武侠世界历史，仲要加埋分析各个大侠嘅心路历程。 咁起码要收练10年8载噶噃。 唔使，5月1日起，逢星期六晚8点半收睇香港电台第五台《闲话武林》，咁人人都可以成为高手，高手，高高手啦。 吓、啊，咁呢本武功秘笈 留翻你自己啦。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这个法兰西牛皮手袋，哇，你看看皮滑到呢。 法兰西有什么特别啊？我这个啊，香港制造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五晚上8点的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和邓添乐会请来香港唯一制革厂的第三代传人，跟大家讲一下本港的皮革行业，同时揭开哥哥姐姐自制皮革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一起感想、感做、感学，一起乐龄是感的。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点新闻后啦，接住咧就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到6点半。今日咧就系4月29号， 四月二十九号农历嘅日子咧就系三月十八日星期四啊。室外气温系22度啊。 为我情怀，令梦幻仿似真。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他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照有情人，令梦幻仿似真。星啊星啊星星啊，我求你照我爱情路，让他找到我心，美梦都变真。 叶德娴的星尘开始，我们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欢迎你收听啊！日子来到星期四了，星期四的天气方面就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日间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啊。现在的温度22度，相对湿度80%，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缘分不可转赠，缘分到一起结伴行，缘分起作弄人，缘尽终不 做缘分。什么是爱？什么叫恨？每一种感触在心内印。合则是爱，离则有恨。我偏偏不晓得什么是缘分。 有好多嘢咧都解释得到，但系解释唔到嘅时候咧，咁啊唯有就话呢个系一个即系缘分，去好难去用一个字眼上去形容，而或者喺嗰对男女之间嗰个感受就会知道缘分是什么。头先嘅咧就系林志美嘅《什么是缘分》。 Though it hurts to go away.It's impossible to stay, but there's one thing I'ma say before I go.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know, I'll be thinking of you in most everything I do. Now the time is moving on, and I really should be gone, but you keep. 呢啲咧就昔日嘅名曲系 Brotherhood of Man 嘅 Save Your Kisses for Me， 系讲翻都成系好多年前嘅事啦。1976年嘅时候，哇，40几年啦。但系呢啲歌咧，听翻都一样系即系听出耳由系啲名曲之一啦。Save Your Kisses for Me。 已淡忘，那是谁对与不对， 从未学会怎去制止把你记起，只感觉心窝中泪要涌出去， 那是已消失的一次过，这段情已是逝去永不再， 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 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再想你，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仍然心再想你。 邝美云、钟镇涛，仍然心在想你。早晨啊，你听紧嘅星期四嘅清晨爽利。星期四嚟到咧，我哋系当然每一日嘅资讯咧都系从健康嘅角度系为一个重点，就喺唔同嘅角度里边俾大家啲嘅健康嘅资讯，去尽量做到自己身体健康、身心康健吓，行得走得食得开心咁嘅样吓。咁啊就除咗身体健康之外，都要心态平衡，有心理嘅健康先得噶。咁所以我哋又有呢个绘画而成论养生啦。崔博士咧就除咗系亦一样系俾翻啲医学嘅常识，大家去即系分享下佢嘅心得之外咧，亦都系有另一种嘅分享咧，就系绘画。佢近年学咗绘画之后，发觉感觉良好，所以亦都系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呢、这个都系养生之道。咁啊，今日星期四咧，就是、讲下营养方面啦。呢排讲紧一个体重嘅控制，亦都系可能有啲朋友咧，一路咧成日追住去做，都未达到自己嘅理想，未达到标，就算达到标咧，又会反弹。到底系点样？即系点解会反弹呢？大家今日听咧，就会揾到答案啦。

議息聲明提到美國經濟活動及就業有所增強，通脹上升很大程度受暫時因素影響，強調經濟前景仍面臨風險，並取決於新型肺炎疫情進展。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示，目前仍未是開始討論縮減買債的時候，因為就業和通脹目標仍未接近出現實質的進一步進展。他重申，只要有需要，聯儲局將會盡一切所能去支持經濟復甦。美國總統拜登據報將在當地星期三晚到國會發表以兒童、學生和家庭為目標的援助計劃，總金額是$18,000 billion。傳媒披露這項名為《美國家庭計劃》的細節，項目包括高品質託兒服務、各州免費幼稚園教育、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助學金、學費資助、擴大夏季膳食計劃，以及永久實施早前落實的$19,000 billion新型肺炎疫情刺激經濟方案中覆蓋部分低收入人士的醫保費用。白宮說，這項計劃未來十年所需的資金將在15年內由國家財政收入抵消，部分資金來自調高美國最富裕群體的稅率獲得的額外稅收。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今日起有條件放寬食肆和酒吧、派對房間等處所的營業限制，為期14日，直至下個月12日。商戶可以在食環署網站下載應用程式，掃描驗證顧客的紙本或電子針卡的二維碼。食環署表示，如果有人使用虛假資料，將會負上刑責，巡查人員會發出告票。食衛局發言人說，視乎疫情發展以及疫苗氣泡第一階段措施的落實情況，政府會在第二階段檢討及適當調節有關措施細節，並考慮進一步放寬食肆和其他處所的營運限制。審計署新一份報告發現，入境處跟進的懷疑假結婚個案有多宗未完成處理，其中有167宗個案調查6至11年仍未完結，佔個案 7.5%， 當中有疑犯經內地當局轉介7年後仍未能夠成功約見，最終疑犯去世。入境處回應時說，每宗假結婚個案都有獨特性，嚴謹精密的搜證程序需時，以及就每宗個案需要搜集的證據都不盡相同，調查時不能夠只考慮片面資料，更加不能夠一概而論，強調入境處一向不遺餘力打擊涉及假結婚的罪行。對於一些不懂刑事調查的人胡亂批評執法部門的個案處理手法，嚴重破壞入境處專業形象，該處深表遺憾。至於疑犯去世的個案，入境處說有關疑犯蓄意規避調查，已經進行多方面調查和追蹤，但多次進行突擊家訪，調查不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20点，下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1，加元1.232，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32美元，卖出1,782.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日为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FM99.4 將軍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南要挑战我哋。 我俾你哋嘅挑战咧，就系一个礼拜咧，至少有一餐咧要食本地嘢，即系以本地嘅食物为主嘅一餐饭。咁样咧可以减少运输啦，同埋雪藏嗰啲能源消耗，咁样有个低碳饮食啦。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批评》。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瘟疫、海难、天灾当前，有谁能够舍身为民？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送上大型原创舞剧《妈祖》， 由香港舞蹈团呈现，国家一级演员严红霞导演及编舞，将妈祖的传说与浩瀚的大海搬上舞台。 星期六晚十一点，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由五点到六点半钟都是这个节目的时间。咁除了在节目里面会听到我们所讲的一些健康资讯之外，咁在这个社交平台呢，在 Facebook， 钱佩卿专业的 Facebook 呢，就写到清晨爽利那个，咁你就会找到呢，在其实今天呢林思维讲的什么，在那里呢都预告了一些重点。是这个体重控制呢，咁好似咁上下以为得了，咁但係呢去返以为得嘅时候呢，其实呢就经过呢个研究呢，就话呢你会系降体重，一定会反弹嘅。咁个原理系咩呢？大家到时听林思维所讲啦，好似好冇心机咁，吓一定系反弹，呢个咪即系一早设定咗上天注定呢咁。咩一切好多好多嘅疑团呢，都喺一啲想系体重控制嘅朋友脑海里面呢，就问出一啲嘅问号，一路多多问，每次问都系希望将自己系做得更 fit。当然就是那个 fit 的定义呢，就有数得计的，不是你说自己 fit 就 fit， 或者你说自己瘦就瘦。五点接近搭八的时间，你心情如何？ 要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摔倒，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拥抱，艰苦的即将过去，一天一天更全部砌好，新一天将可说句，今天真的更好。 是磨练好，一天开出新路，方可掌握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 叶丽仪的今天真的更好，心情是怎样呢？都是来自你自己的，但有时呢就或者会受一些气氛的影响，或者发生了某些事令到你的心情呢不一样，唉，愁眉心锁，或者成日都很不安乐，这都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些呢就是都会是间中有的了，怎会是一年360日天天都会这么开心，这么好事发生呢？那么高高低低都有啦，黑和即是白啊，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的比对的，那一定会有经历一些过程，经历了之后呢你才懂得去怎样做，怎样去掌握得更好，令到你心情呢是更美好。无论发生什么事，咁啊，总要即系一少少嘅脾气会发出嚟，发咗之后舒服，接受咗佢，然之后系调教自己心情，迎接每一天。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相识不相逢，难舍 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水花是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水花是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 台正宵999朵玫瑰，怎样才令到你心情漂亮呢？怎样才令到自己会有一种开心呢？就是一切都如意啦，或者看见你小朋友很天真烂漫地去玩，又或者是小朋友走过来问你一些问题，都会令到你是会心微笑，而一切的烦忧都不会有，除非你不喜欢小朋友啦。另外呢，如果你去看下一些可能一些有令你开怀的电影啦，睇图片的话呢，睇啲青山啊、绿水啊、一啲大自然嘅风光呢，都会系令到你个心情呢系阔啲、开怀啲嘅。其实好多嘢令到自己系有一种悠然自得啊、开心嘅感觉，全部都系来自大自然，有时又唔需要一定系去人去影响你嘅。所以大部分呢，你都可以自己去调教点样嘅方向，怎样的做法令到自己开心，就继续去做啦。 归家园。 心却在远方。 听呢首歌嗬，听到啲咁大自然嘅声音，有啲海鸥声啊，有啲浪声啊，而一种嘅嗰啲古筝弹奏住一啲嘅乐曲出嚟咧，心旷神怡，好舒怀，乜嘢都唔想去争啦，冇纷争咁样啊，最紧要自己开心、健康、快乐。早晨啊，大概仲有六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今日天气方面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8%。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翠。清晨喜欢做些什么？我第一件事就会打开自己花园的玻璃门，哇，跟住呢一阵好清新的空气就会迎风扑面，跟住就淋花，因为呢我好鍾意见到花同埋叶上面嗰啲嘅水珠，令我觉得一日嘅开始好有生气。然之后呢我就会入屋饮一杯蔬菜汁，呢杯汁呢就纯粹係啲蔬菜同生果做成嘅，咁可以饱肚啦，亦都可以作为我早餐之用嘅。是不是很清新呢？然后我就去展开一日愉快的工作了。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你的理想生活是得闲跑个步，出一身汗，看一本好久没看过的书，同你心爱的宠物欢度黄昏，食一顿丰富又健康的晚餐，定是去一个不生难忘的旅行。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主持陈思定，每日同你分享不同的生活趣味，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咁六点后啦，咁而家时间正确系六点十一分啊！今日咧就系四月廿九号，农历系三月十八日，星期四。四月份嘅接近尾声嘅时候啦，眨下眼又迎接呢个五月份啦。五月咧就有劳动节啦，又有母亲节，最紧要咧就系自己能够喺呢个暂时嚟讲，大家都系觉得喺过往一年啦，到到现在咧。都有啲无奈嘅心情嘅时候，就系呢个疫情吓，仲未过去，一路到底件事会点咧？会唔会好似喺度睇戏咁？最后咧，哦，原来咧就系咁就搞掂咗，系啦，即系大家转移系去翻一个以往嗰啲开心嗰个阶段。呢个咧，我谂好多人都喺度期盼噶啦。喺期盼来临之前咧，就有啲人嘅态度仍然好自若。有啲態度咧就係好緊張咁樣，呢個就當中係因為佢嘅性格係點樣咧，佢就會係過點樣嘅生活，點樣嘅心情。無論點都好，最緊要身體健康，你先至可以享受你嘅生活。譬如湊孫嘅，繼續睇住個孫嚇，睇見佢都好開心。有自己理想啊，即係繼續去學習啊，咁都要有健康嘅身體咧，先至可以嘅。咁健康嘅身体来自你要自己去打理啦，亦都可以交流多啲，听一啲专业嘅意见。精神爽利咧就带俾你啦。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啦，其实整个六日里边咧都会有一啲专家上嚟同大家倾嘅。稍后咧就会有林思维。先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今日咧系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四月份的尾声啦，继续我们的清晨爽利。星期四的这个环节就是跟饮饮食食有关，但是要营养的饮食，怎样可以 keep 到自己身形是 keep fit 是最好啦，穿衫就靓啲啦，个人呢啲潇洒咗呢，行步路都轻盈好多啦， 系啊，同埋自信心又好啲啦。咁另外同埋我谂，因为照顾到自己， 冇错， 即系觉得体重控制嗰段时间，你对饮食特别留意呢，咁就冇咁撇啊， 系啦。 咁我谂你嗰个所谓嘅即照顾到自己嗰个感觉都系较为良好啲。 嗯，咁啊，而家同我哋做紧节目倾紧偈嘅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个个礼拜嚟都同我哋讲下啲健康 keep fit 之道。 系 呢排一路讲紧点样减肥啊，用咩方法啦、啊，又要点样有恒心啊，要目标减肥啊，咁样样。 系 呢啲咧就系我哋作为一个资料都要同大家讲嘅，因为我哋唔讲咧，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自己喺度实行紧呢个方法嘅，咁、所以如果真系要嘅时候咧，就听翻啲专家嘅意见啦。咁我哋上次讲完之后咧，就话我哋讲嗰个咧就系断食啊嘛。 嗯， 断食之后咧去翻啦，其实综合而言之咧，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减肥，唔同嘅方法都有啲利与弊，我哋就集中系讲翻呢个啦。 系啊，同埋咧，我有阵时想讲咧，就系咧，你听落减肥好似好简单，但其实咧好多科学家摆咗好多时间研究去睇下边一种减肥方法系最有效，即系唔系单单。 單淨係講即係瘦幾多磅啊，或者可能好簡單話你叫斷食啊，呢樣嘢唔好食，嗰樣唔好食，或者可能生酮飲食啊，其實咧佢背後咧，其實有好多科學。去睇翻呢樣嘢嘅，咁但係你話講減肥咧，其實好多人都問緊啊，邊個減肥方法係最有效？咁甚至乎唔會反彈嘅，即係一世就喂跟嗰個就已經搞掂啦，即係終身置業已經決定咗啦。 其實係冇嘅， 係啦，但係咧即係呢個唔好嘅消息咧，就係 sorry 啦，因為每一個減肥方法咧都會有機會反彈嘅。咁所以根據翻一個2014年喺《刺針》上面嘅一個醫療嘅期刊裏邊咧，登過咗一個 study 咧，就話其實咧大部分啊你減肥之後嗰兩年之內咧，大部分人咧個體重咧都會回彈70% 嘅。 哦，即係點啊？俾個例子聽下。 即係譬如你喺頭嗰段時間半年內減咗20磅啦，咁佢就話哦，你 keep 到就 keep 啦。但係咧，大部分人咧都會喺兩年之後增翻14磅啦。 計翻條總數，我仲賺咗6磅。 咁即係當我哋20磅係10% 啦，當你個原體重10% 啦，咁你兩年後咧？其实就净赚3% 嘅啫，系啦。 咁但系即系咪始终都会系回弹咧？即大部分 系啊。其实而家有个唔好嘅消息咧，就系任何嘅飲食方法或者可能減肥的方法呢，其實某程度上都有機會回彈的。 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你呢件係終身的事， 係啦， 你係永遠都要跟住去做先得。係 啦，咁同埋回彈都有好多原因嘅。咁原因就係話，即係啲研究都講緊話點解次次都會減完就回彈，就又再減咗之後回彈咁樣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你輕咗之後咧，你消耗嘅熱量係會少咗嘅。咁即係譬如你好重嘅時候咧，你本身個人消耗個熱量係多嘅，咁你食少啲咧。佢已經有個負能量喺度，咁所以變咗可能有機會就會減到容易啲啦。 係， 咁當你跌咗磅之後咧，你消耗係會少咗，咁變咗你食嘅嘢即係入去嘅熱量同你支出嘅熱量咧等於咗即係 write off 咗，咁變咗你冇一個負嘅卡路里嘅一個現象喺度咧，你個體重就會停咗喺度，甚至乎反彈就係、是、咁樣啦。咁另外當然有啲就即係研究就講緊話啊，因為你減肥期間你個肌肉流失比較多。咁我哋成日都好相信，即係肌肉係我哋嘅燃燒熱量嘅一個機器啦，喺個身體裏面，咁亦都會增加我哋嘅新陳代謝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減肥期間減得唔好，你減嘅時候係減咗好多肌肉嘅，咁變相你想去即係我哋話 engine run 得快啲嘅時候，因為你減肥減得唔好咧，你反彈嘅機會咧亦都會少咗。 咦？咁我聽個雷博士講，機不可失，我做翻啲係 啦 運動，係 啊，同埋有啲人好啲咯。咁因為好多人節食咧係得個節食嘅啫嘛，即係最好就話哦乜都唔使做。坐喺度，净系食个某某产品，或者我坐喺度，我教你啦，嗰样嘢得噶啦，你乜都唔使做。咁你啲运动唔做嘅时候咧，你又食一啲好低卡路里嘅飲食，或者甚至乎一啲代餐啊，即系百几卡路里一包嗰啲咧，你个肌肉系会流失得比较快嘅。咁当时因为你系热量太低，系真系会跌磅嘅。但系当你去回复翻你以前嘅飲食嘅时候，你个肌肉已经流失咗啦。咁所以点解你有机会嗰个燃烧脂肪嘅速度系会慢咧，或者甚至乎反弹咧，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当然有啲。翻翻啲舊嘅飲食習慣啦，即係你減肥期間你哇好乖嘅，我樣嘢都食得好少嘅，或者食嘢食得好乖，我唔飲珍珠奶茶嘅，或者可能跟斷食，我每一次都係8点後唔食嘢啦咁樣。但係好多人人有衰噶嘛，當係有成績嘅時候，你就會翻翻你啲壞習慣。 咦？俾自己少少機會嚇，即係唔好咁難為自己啦。 係啊係啊， 試少少啦。 係啊，甚至乎都唔係自己嘅意志力問題嘅。我見好多人即係譬如減肥期間，佢哋好乖嘅，減到咁上下得㗎啦。Sophia， 我就自己會照顧自己㗎啦。OK 啦，咁過兩年後佢翻嚟見我，我真係肥咗好多。點解咧？尤其是女仔啦，即係可能後生嗰班咧未結婚。有自己空間，咁之後就我唔係賴結婚啊，即係結婚可能有機會，我生咗第一個小朋友啊，咁所以就肥咗好多。咁其實係一啲 life stage， 或者可能有啲話，我本身之前可以照顧到自己，但我屋企人要我照顧啊，我啲飲食習慣又唔定時，甚至乎轉咗工啊， 即係總係諸多藉口。 係啦，咁都唔係，我覺得唔係淨係齋意志力問題，係因為好多環境因素會令到跟隨某個飲食習慣係會唔同咗，咁所以就有機會會令到反彈啦。咁另外有啲人就減肥太快啦，我成日都講話減得太快就升得越快，咁所以就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原來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個身體咧都有個定喺度嘅一個體重嘅，我哋中文翻譯就叫設定點理論啦，英文叫 set point theory， 係即係點解？ 咁啲科學家就好相信咧，每一個人咧有個 set point 嘅體重嘅，即係譬如我天生出嚟，我大個咗之後就130磅， 我哋一世都应该系130磅噶啦。你夹硬将佢揿落110磅或者100磅咧，佢都系会叫你升翻上去的。 但系可能我唔会知道我嗰个即系设定点 系啊， 系几重、 啊。其实唔知噶，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就话用体质指数嚟做一个即系健康嘅范畴啦。即系譬如话18.5就系2.9啊，你 BMI 系 within 呢个 range， 咁你就正常啦。咁但系因为年纪一路大嘅时候咧，个 set point 都系会变嘅、 嗯。 即系有听过我哋讲节目讲开老人家就唔应该。咁瘦啦，咁你可能年紀大咗之後咧，你個 set point 又係唔同咗。咁、 嗯、 所以好多啲科學家就話：點解啲人我哋研究咗減肥咁多年，點解都係反彈嘅咧？佢哋就相信咧，身體因為係基因問題，同埋啲年紀啊、性別啊咁樣咧，佢就會有一個 set point。咁你減嚟減去咧，都要翻翻嗰個體重。 所以譬如我哋見到啲影藝人士嚇啊，可能見到佢最初真係好肥喎、 啊， 然之後努力之下係喎，佢真瘦咗好多。 係啊， 咦？但係到若干時候。又去翻以前咁，嗰啲可能佢根本就系咁样， 系啊，即系个身体有个，佢觉得你夹硬将佢个原本嗰个 set point 个体重系夹硬离开咗佢个轨道，咁、嗯、当你放松又好，点都好，个身体又好咧，佢会想翻去嗰个咁样原本嗰个体重咯，咁、嗯、所以佢系反抗紧你，因为佢觉得你唔应该揿到佢咁低。 咁如果见到系咁嘅情况咧，都应该知道系不能勉强噶啦， 即 系原来你注定系咁噶啦。 唔系，咁我觉得有啲人咧，即系我哋成日讲体重控制啦，但有啲人体重重得嚟咧系健康噶，即系我唔系讲紧嗰啲大只佬啊。当然你话哦，重到练大只嗰啲个体重好重，佢哋真系脂肪比率好低，佢哋真系健康啲嘅。但系未有啲人肥得嚟系完全一定有病咧，又未必。咁、 嗯、 所以我都见到叫一啲叫 healthy obesity， 即係有啲人係重嘅，重得嚟咧，佢食得好健康嘅。佢本身真係重，但係食得好健康，咁運動又夠嘅，但係體型係真係肥。但係嗰晚咧，健康係好過好多瘦嘅人嘅。咁、 嗯、 所以其實呢個就係一個科學家嘅另外一個理論，就可能有啲民族嘅人啊，嗰啲種族嘅人係特別大隻嘅，唔需要去到好一個好健康嘅體重，但係佢都係健康嘅。咁呢個就係佢哋講嘅一個 proposal 啦。咁另外當然即係遺傳肥胖啦，因為你屋企人特別肥，或者可能你一路遺傳，或者你個種族啊。 嗯 真係特別肥嘅，咁可能有機會你就算減到幾瘦都好，佢都會翻去嗰個遺傳嗰個狀態啦。咁另外當然就運動量少咗啦。咁、 嗯、 另外可能你減肥期間用咗啲好極端嘅飲食方法，譬如減肥藥啊，一啲好低卡路里嘅代餐啊，甚至乎我哋上星期講嘅生酮飲食啊，甚至乎一啲斷食嘅方法，初頭係一定即係減得好好嘅。咁但係當你偏離咗嗰個節食嘅習慣之後咧、 嗯， 都係其中一個反彈嘅原因咁樣。 係，咁啊，即係總括而言之咧，無論你用咩方法，你都有可能有呢個體重彈翻轉頭，嗰個情況。咁、 嗯、 我哋應該係點做咧？ 係咁，所以咧，其實咧應該點做咧？就揀一個你可以跟得比較持久嘅飲食方法。即系我成日上次都有讲嘅，即系如果嗰个饮食习惯系融入唔到你生活里边嘅、 嗯， 其实呢个就要有好大变化啦。咁尤其是有啲听众可能系咯，我减咗肥好多年噶啦，即系有经验嗰啲咧。如果你發覺成日 YoYo dieting， 即係咩叫 YoYo dieting？ 就係減完跌咗磅又升翻，減完跌咗磅又升翻、嗯，即係每一年嘅 summer 你就瘦啲，冬天就肥啲，夏天又瘦啲，冬天又肥啲。如果你咁多年都係咁咧，其實你可能已經揀咗一個唔係好啱嘅飲食。 咁、哦、所以又要變心啦，轉第二個方法啦。 係啦，其實係要揀啲，即係其實係將唔同嘅飲食方法去融入你個生活習慣裏邊啦。咁我哋之前有講過生酮飲食法嘅，咁、 嗯、 生酮飲食法咧就當然你如果記得或者你識咧，就係將啲澱粉質全部唔食啦，或者碳水化合物。完全唔食啦，我自己觉得咧，生酮就系好困难嘅，即系你俾我跟，我一定跟唔到。咁当然有好多人跟得到啦，但系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一段时间系得咧，都会比较辛苦。咁、 嗯、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唔系去跟啲咁低碳水化合物嘅饮食，系跟一啲较低，即系 relatively 低嘅碳水化合物饮食咧。是会比较持久性。 啊、那不如呢就是听听林思维你讲啦，这个是你的个人意见、嗯、可以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叫做是我们大众化的容易跟到又较为安全。 是的，较为安全，还有都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都不是只是我一个去用这个教导方法，其实很多营养师现在都有些变了他的教的方法。因为为什么呢？传统的飲食金字塔咧係好依賴碳水化合物嘅、 嗯， 即係你見到，如果你記得飲食金字塔最低嗰層就係飯啊、麵啊、麵包咁、啊、樣啦。咁另外最高咧就係油啦，咁、 嗯、 啊鹽啊糖啊咁樣。咁呢個係傳統嘅健康飲食嘅一個原則啦。咁、 嗯、 我唔可以完全唔同意嘅，但係咧我覺得咧，因為而家都市人咧。消耗熱量係真係少咗好多，即係如果你話你日日去打拳嘅，日日去跑步嘅，日日去做 gym 嘅，你食幾多碳水化合物都唔會影響你嘅、 嗯、 ，OK？ 但係大部分我諗而家都市人咧係用唔到啊，用唔到呢啲碳水化合物，因為碳水化合物係糖啊嘛， 係 咁佢 support 你係熱量啊嘛，咁、 嗯、 當你一個都市人，你個運動量好低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咁多澱粉質啦。 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哋传统嘅饮食金字塔咧，系建议每一日咧个热量咧个碳水化合物嘅占有率咧系50%-60% 嘅。 系。 咁但我就觉得咧，如果嗰个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可以调低到去30%-50% 之间咧，一来又有淀粉质啦，咁二来又饱肚啲啦，三来咧又唔会有额外嘅储存，就 系 咁样。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呢个比较 practical 嘅一个饮食方法啦。 咁、不如我哋又记下先，即系由你再调教咗出嚟嘅。我记住，譬如我嗱，中国人都系食饭噶啦，每一日咧就两餐饭、每一餐饭我食一碗， 系 即系一日里边系两碗，咁算唔算多噶？ 睇下个人啦，我谂一日两三碗都不是很算多的，但如果你看回飲食金字塔的建議，是會建議到政府的飲食金字塔說的是吃3至8碗飯， 其實都很多。 如果那個人本身是吃一碗飯，可能我會再調到去1/4或者半碗，如果那個人本身是吃一碗半飯的，我自己會幫那個人調低到去一碗， 即本來你是這樣的時候你可以再調低一 點， 我其他吃什麼補充飯、 當然要加一些熱量，即有營養的東西，蛋白質就會提升了、所以如果你要調低你的碳水化合物，你的蛋白質就會再高一 點。 我們普通的健康飲食是教人大概每一天的熱量的蛋白質的攝取量是大概 15%，但如果你跟一个比较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你的蛋白质可以调高到去 25-35%， 另外脂肪比例就没什么太大分别了，即无论你健康饮食又好，一个比较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都好，脂肪摄取量都是占我们的全日的总热量大概 25-35% 之间这样、所以你简单一点去看，就是减少食淀粉质，减少丁丁，即减少1/3度，咁即係你個蛋白質咧，包括豬牛羊雞魚，即係個蛋白質嘅來源咧，就增加翻多少少，就交換咗。咁變咗一來個飽感會好啲啦，因為食肉嘅飽感會長啲啦。咁另外嘅減肥期間，如果你個蛋白質係足夠嘅咧，你個肌肉嘅流失量咧係會少啲，咁可以 keep 翻你個新陳代謝啦。 咁不如咧嗱，我哋用一隻碟去睇啦，大家聽眾朋友想像啦，一隻碟裏邊我擺啲咩食物係即係個平均嘅分配，係我每日可以咁樣食咧。 係啊，即係你 imagine 用一隻碟去食嘢啦，你將個碟分開四格啦，即係平均好似 pizza 咁 cut 開四格，咁有1/4咧係應該嚟自全谷類嘅，即係包括係紅米啊、糙米啊、意粉啊、麥包啊，甚至乎而家好興嘅藜麥啊、小麥啊、小米啊嗰啲咁樣啦。咁另外個碟嘅1/4咧，就系啲蛋白质嘅嘢啦，即系包括猪肉啦、牛肉啦、鸡啦、鱼啦、鸡蛋啦，甚至乎豆腐啦、一啲素食嘅蛋白质啦，甚至乎奶类啊，咁呢都系属于蛋白质嘅。咁个碟嘅1/2咧，即系2/4咧， 系 就系全部都系蔬菜同水果嚟噶啦。 哦，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长期个比例都系咁样食嘅话咧，一来你又唔会冇晒啲淀粉啦，咁又话蛋白质又会保护你个肌肉啊，或者即系保持翻你个新陈代谢率啦。咁当然健康饮食里边就离不开有蔬菜同水果啦， 仲要系五颜六色嘅蔬菜类都要食啊。 系啦，咁变咗咧，同一时间你可能到嗰個健康飲食嘅元素，就係我哋喺除咗喺蔬果裏邊攞纖維之外咧，唔同顏色嘅蔬果咧都可以提供到唔同嘅抗氧化物啊、微量營養素啊咁樣。 咁較低碳水化合物個飲食嘅好處係 咁，其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蛋白質比較多，咁所以你個飽感會長啲，即係你減肥期間唔會咁肚餓。咁亦都唔會好似生酮飲食咁話，即係一定要食好高肥膩嘅嘢，即係話肥到我都擺唔落口嗰啲咧。咁亦都避免咗嗰個你唔慣進食咁高脂肪嘅食物啦。咁另外蛋白質可以維持個新陳代謝啦，咁另外都因為我哋個脂肪率會建議食多啲即係好嘅油啦，咁變咗你個食物味道又會好啲啦。 即係整體上其實咧係用呢個方法咧係俾我哋有足夠嘅營養喺度， 係啦。咁除咗足夠營養之外，個味道啊、個飽感啊、嗰個辛苦程度會少啲咯，即係覺得。咁所以呢個我就經常都會幫啲 client 去做呢個嘅飲食方法，就將佢哋個碳水化合物調低少少。 唔錯喎、大家可以試一下。下個禮拜我哋會再繼續講啲咩？ 我哋又讲下其他啲相传对减肥有效嘅一啲方法啦，譬如有啲人讲话升糖指数啦，咁另外而家好兴嘅代餐啦，咁呢啲咁样嘅饮食方法系咪真系有可取之处咧？佢有冇啲利弊咧？咁我哋下个礼拜都仲可以讲下。 好啦，咁啊各位朋友，下个星期四再见吓，拜拜。 Bye。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9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立法会昨日通过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赋权政府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通报乘客资料，并且授权入境处可以禁止。